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演员文雨琦。环球旅行是很多人的梦想，在旅行中我们认识了新的世界，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在电影《飞屋环游记》中有一段对于旅行意义的定义，我非常喜欢，今天在诵读小站分享给你。我想有一天和你去旅行，去那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行李，没有背包，不带电脑，更不要手机，走一个地方停一个地方。在我心里最美好的就是和你一起老在路上，捕捉最后的流星，坐在最高的山顶上，听音乐，聊电影，吃东西。当日出越过山间，我未老，你依然。或许你会想起我，就像想起一朵不重开的花朵，你的皱纹，你的微笑，你的老花镜。你在摇椅里睡觉，你弯起衣袖修葺房屋，生命里华丽的冒险，不是南美瀑布，不是丛林野地，生命里最美丽的风景，对我来说是能够与你一起变老，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容颜依然安详，笑靥依然俏。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旅游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我们先说一下北京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今天这个雾霾笼罩啊，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很差，带来的不良影响呢，至少有3个方面的是比较少见。一个就是周边多条高速公路和6环路封闭，这个迟迟未能重新开通，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嗯， 第二个是南郊观雁台能见度呢最差的时候呢是50米左右，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嗯。 第三个呢是上午这个雾霾天气的日变化很小，这种情况呢也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雾霾就是随着白天这个气温的升高呢，它会有些日变化。但是呢，今天这个日变化非常的小， 嗯， 也是比较少见的。 嗯， 那么受雾霾天气的影响呢，上午的光照条件差，气温上升速度非常慢。现在南郊观雁台的气温呢，仅仅只有7.1度。这个在7点钟前后，就是天亮的时候呢，是5.1度，现在只有7.1度，就是说这，上升非常的慢。那么中午到下午光照条件依然是很差，气温上升速度还是很慢。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这个预报的是有这个中度到重度霾，之后呢，随着这个空气湿度的增大呢，会转成雾的天气。后半夜呢，西部和北部地区呢还会有这个小雨。这个山区啊，由于气温比较低，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 嗯。 但是呢，就是降水量呢都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提醒大家，重点呢是要这个防止这个雾霾对健康的一个伤害，以及防止这个雨雪天气对交通的一个影响。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 嗯。 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亚洲天气重点。亚洲的话，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受孟加拉湾这个气旋风暴的影响呢，明后两天，印度南部的这个米尔纳邦、泰米尔纳邦这个将出现明显的降水，明天是小到中雨为主，后天呢就是普遍是中到大雨了。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日本本州岛，以及北部地区的将这个普遍出现这个小雨天气。 嗯。 这是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天气重点。那么今天和明后两天，这个欧洲的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呢有明显的降温，累积这个降温呢是3到5度。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明后两天呢，东欧部分地区呢，像这个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这个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将出现一轮这个降水天气过程，强度不大，以这个小到中雨为主。 嗯。 另外的话，就是在英国的北部，和爱尔兰以及挪威。这个降雨比较多，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这个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北美天气这个重点。北美天气这个主要是讲一下这个降水方面。那么明天呢，就是降水呢主要是在五大湖以南的美国东南部以沿海，强度上普遍是中雨，像佐治亚州、南卡罗来州和北卡罗来州等地呢有大雨。后天呢随着系统的北上，降水呢移到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以东，以及这个加拿大的东南部。由于这带地区的这个连续受到冷空气的打压呢，这个基础气温偏低，所以呢这一带这个它的降水向态呢，就是变成了雨夹雪或者雪为主了。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这如果是雨夹雪或者雪的话，它对这个旅游这个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9，欢迎各位来到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旅行规划师。今天呢，首先要规划一下出行，因为大雾的影响，可能很多高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吧。早上呢有雾比较浓的时候，我记得听到的有几条高速在出京方向，有事故的。也有受到大雾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管理措施的。 对对，包括咱们的气象专家也说了，今天这个雾的日变化量不是很大。 这个特别明显、啊、 离奇、啊、对。 到了今天晚上还要有一个峰值。 是是是，所以今天可能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封锁的、就是暂时的关闭这个状态下，可能变化不会特别大。 啊，这个其实你说出京啊，在一般好像周三周四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车流量没有那么大。 对。 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更多一些。 是。 但是我就说，从立冬以后， 这个大家往北边走的人可能比较多了， 是 受影响的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但你说平时跟周末比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 啊、 但是对于咱们身边那些真正的爱往北边走， 尤其喜欢在 对在冬天喜欢往北边走的人来说、嗯，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挑平时可以跟周末 的对游客人流分开的这样的时间去 是是， 所以今天我们嘉宾也是非常遗憾的跟我们说、 嗯、 哎呀今天 可能受影响， 对今天还挺巧的、 嗯、 幸亏高速公路封闭了，要不然可能我已经在河北了 啊。对，这个去河北啊，我们说的这个河北就是北边，北边的河北的境内的、嗯，知道这个冬奥会要来了啊，那边的人特别多，那边的这个雪场呢最近可能也是迎来了 生意火爆， 入冬以来啊 第一波客流， 第一波，我这么说准确吗？问一下嘉宾吧，好吧。 好， 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上次怎么介绍他的我都忘记了，两年前他曾经出现在节目里 嗯， 我这样吧，我叫你滑雪达人，我觉得是合适的哈。 没问题， 我欢迎一下若帆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欢迎 各位。大家好，我是翟若帆、嗯，我那个主持人已经忘了，我 上次 忘了我是谁， 对，忘了你是谁， 对，是这样的，我现在最新的身份呢，就是滑雪联盟的创人，就是把咱们喜欢滑雪的人， 嗯， 又是媒体人归结在一起， 哎呦， 对， 啊这。真是我们很荣幸，媒体人， 媒体人占了一半儿、 对， 但爱不爱滑雪， 我俩都占了。 对， 我爱滑雪，滑得好不好另说，对不对？ 对， 是不是？我有雪具，我能上雪道。 我有悲剧。 哎、你上了雪具，可能是悲剧。 对， 欢迎若帆啊！这两年的时间变化挺大的， 都老了是吗？ 我指的是咱们这对雪龄啊，雪龄。越来越长 了， 对啊、 嗯， 这个两年以来，可能滑雪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对， 那边热闹的程度也在不断的增加， 嗯 啊， 对，这两年滑雪的人数和人次都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增加的， 嗯嗯、 然后去年的时候，据有关数据统计，有1725万人次上了雪， 啊， 人次，然后1250万人 啊 上了雪， 哇， 对，嗯。 哎，那你自己自身的感受，就是自己亲身的感受，因为你每年到了雪场，只要一开门，你们就肯定就开始往崇礼去了嘛。 对、啊， 这两年是不是大家的热情越来越提前了？ 对，就是、 嗯、三伏天刚过， 三伏天 大家就已经开始想滑雪了。 对，很有趣的就是你在。即使在三伏天，好多人都聊的都是滑雪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去我们奥森有个旱雪场、 嗯、 比如说你去那个室内滑雪场、 嗯、 包括万达的那个最大滑雪场， 就一年四季都在 想去哪儿滑，一年四季都人都超多的。 嗯，那刚才我们问到这个时间点，从立冬以后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波，那让若帆你们专业的说法，这是第一波的今年冬天的滑雪的人吗？ 这周不是第一波，上周包括对，上周应该是第一波，就是像云顶、万龙都开板儿， 开板儿 ，这又是他们行业的 专 黑话， 板子板，滑雪板子板、 嗯， 开板儿， 嗯， 哦， 然后对，上个周末是云顶开板儿、 嗯， 上上个周末是太武和万龙开板儿、嗯， 哦，相继在这个时间段里边。雪场们都开了， 对， 这一下报了几个滑雪场名字了都，这都有五六个了吧？ 在崇礼一共有七个雪场， 现在都这么多了， 对，有大有小，有针对不同的人的，对。 想当年啊，袁一去的时候啊，是吧？ 就还只有两大， 孤零零的， 对，两大嘛， 没什么可挑的嘛。 云顶还有一个是。当然最早的 那一波，万龙吧， 对，万龙，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几十年暴露年龄了。 所以现在这个速度增加很快，然后大家热情也很高。刚才说这个，关于出行的这个消息呢， 嗯， 若帆应该是计划是今天、明天就要到崇礼去的， 对、 嗯，但是可能在早间出行，尤其是早晚吧，因为刚才说到晚上的这个雾的浓度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提醒大家，虽然是高速哈、啊。一定要注意， 是，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这开车的技术我自己都不自信，所以看了看，哎呀，算了吧。 你还是决定安全一点的时候， 安全一点，对。 就这个天儿，其实你滑雪过去比开车过去要快。 滑雪，哎，说这雪，它最近崇礼那边有这个降雪吗？ 其实崇礼在十月左右的时候，十月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下雪了，但是它 十月初啊， 对啊， 哦， 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就已经下雪了， 嗯， 但它的雪就可能不是很大， 嗯， 现在还是靠着雪场人为的造雪， 哦， 对 对，这雪场里面还是用的雪还是造的比较多一些， 对 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叫什么第一炮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开炮了， 开炮 啊，对，你造雪机， 对，这个是看若帆的那个。那他的一些资料啊，非常能了解到这个 学习 的一 个行话， 对，崇礼的，你刚才说行话，刚才他用那个我们电影里经常听，就是叫黑话， 黑话， 这个行业术语真的很好玩，有时候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人他肯定是一专业人士， 对对对， 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 哎，先跟我们就是说几个你们的行业黑话，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开板，其实就是一个行业大家都比较懂的，还有就是，哎，小木屋等你啊，或者山上等你啊，就比如说云顶滑雪场。它山上不是小木屋，它是个玻璃房子， 底儿是木头的，但是四周都是落地玻璃。 不是，就是大家把小木屋已经把它已经比喻成一个， 泛化成， 对，就是山顶上的餐厅也好，休息站也好， 小木屋已经成一专有名词了。 对。因为在欧美他们也都是木头做的，山顶上都是木头做的，所以叫小木屋。 所以是现在七大滑雪场每一个滑雪场的山顶都有这么一个建筑是吗？ 对、 啊、 可以休息，可以喝咖啡吃饭。 因为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我在云顶的那个滑雪场的那个顶上小木屋 啊， 吃了一个苹果，就是当你在外面滑了半天以后你进去的时候，那个脸就立刻从冰变成那个慢慢解冻 的 那个过程，就红红的， 解冻，你是从冰柜里拿出来 就是解冻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鼻头慢慢的恢复那个知觉，复苏知觉，然后我就在那个前台要了一杯热牛奶、 啊、 要了一颗苹果，然后我就拉肚子了、 嗯、 忽冷忽热的肯定的， 对对对，然后那边很舒服，阳光就直接可以晒到整个屋子里面，男生们就在那边大碗的吃面，然后当时肚子又不舒服了，然后就整个就蔫了，你就感觉那个中午那个午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小木屋里面睡一下， 对，它严格意义上是玻璃的房子，所以它阳光非常容易的透进来， 是 你一进那个屋子你就不想出去了， 阳光房 太冷 了， 就像一个花房， 是、嗯、特别的好。 刚刚说这小木屋还有什么、嗯、还有 比如说一般华海圈都说八高， 八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八高我知道三高， 三高 八达 岭 高 速八高、 啊、 就是 八高堵吗、 啊、 然后说堵啊，那行，那一般周五、嗯、下午就特别堵、 嗯、 周日回来的时候特别堵、 嗯、 所以就八高堵不堵啊、 嗯、 八高上面都是大货呀， 因为是必经之路， 对，必经之路、哦、但是2019年就好多了，因为就开通高铁了， 哦， 50分钟到，就不用开车3个半小时4个小时去， 现在还是得3个半到4个小时是吧？ 对，开车技术好的话这3个小时3个半小时， 嗯 嗯 像我这5个小时吧 所以有了高铁之后，对于冬奥会，对于不仅是冬奥会，对于咱们要去滑雪的好多朋友来讲，这简直太容易了。 对，尤其是像如果你下雪天气不好走，你可能在路上就10几个小时就耽误了， 是是是， 嗯 嗯，尤其是雪天的时候啊， 对，特别吓人、 啊、那刚才说了这个时间点了，从立冬之后这已经不是第一波了啊、 嗯、 这已经过了好几周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法的朋友可以今天来听一听若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崇礼的滑雪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大家可以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 对，因为毕竟现在选择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七大滑雪场然后即将要八大是吗？ 八大了要、嗯、 对于袁毅来说这简直就是眼花缭乱啊， 特别眼花缭乱，而且我刚刚看你那个就是若帆发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些黑话、 啊、 包括像老街新街这个 街 其实还是挺有一些回忆在的、 啊、 就是崇礼现在那个县城还是那样吗？就是一条河然后左边 说的跟家乡似的还是那样吗？ 对，滑雪可能已经有点生疏，但是还记得在老街上吃火锅的场景。 哎呦喂！ 对，它严格意义上的确是由一条河分成了老街和新街。 嗯、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在新街活动，比如好餐厅，我们的餐厅就开在新街上，红番茄意大利餐厅 哦，也有一个。 对，然后老街呢，现在慢慢的都是就是交通啊什么的都慢慢的就不会被我们这些滑雪爱好者去了，但是有一些特别推荐的馆子啊， 嗯、 就是一座难求啊，有那种， 嗯、 对， 哦，这特别像是南方某些小镇哈、啊，你 对 这个餐饮啊比较集中的，像老字号的啊。比较受欢迎的在一条街上、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县城整个就不太大，就只有这两条街、 嗯、 所以基本上一整天滑完了大家都会去那儿吃饭，你就会可能路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不是我朋友的车吗，然后大家可能就会一起吃饭了、 哦、 对、 哦、 是的确是这样、哦、而且滑雪的人都特别喜欢社交交朋友， 对、 哦、 嗯，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就是 好多人都说，哎，那我要去雪场，我女朋友在雪场捡的，雪道上捡的， 交友平台， 交友平台 啊，这个比手机上的好啊， 对， 是吧？ 对，也比相亲来的自然呢。 天地之间啊， 对啊，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 有 雪山为证， 特别浪漫啊，好多都是在雪道上捡了女朋友，捡了男朋友，捡了老公老婆的，特别多， 这个很棒哎。 一般多长时间能？不是，一般多长时间？我们在崇礼可能就是，比方说园艺去一趟，在那儿待多长时间会有这样，一次滑雪的这个经历，待两三天的有，待比较长的时间的也会有，是吧？ 你是说捡女朋友吗？ 我主要是想 这个不能保证。 滑雪这事儿，可能周末去的人还是比较多一些，是吧？ 周末去的会比较多，然后假期的时候会比较多。一般吧，滑雪爱好者都是。周五可能就跟老板撒个谎，哎，我那就见客户去了啊。其实都 其实也是去见客户， 对呀、 啊， 带着客户去滑雪， 雪道上见客户， 在雪道上也捡个客户。 对，然后一般是周五下午或者晚上去崇礼、到星期天晚上或者下午就回来。 啊、住在雪场的酒店。 学长 不一定吧、 就是、对不一定、你看 还有 专业人士啊， 因为那个县城的其实酒那个住宿的地方条件 可能现在特别多， 对，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比雪场里面、 也就是说它这个雪场跟县城它离的距离远不远？ 其实不远， 每个雪场都不一样，比如说像富隆、你走着它就在小镇里、然后翠云山也是特别近，然后如果去云顶或太武，那你就可能开车半小时上山，得上山 哦，也就可能跟他开的这个新或者老有关系，离县城的距离是吧？ 对，不仅仅是，然后一般人都愿意去山里的雪场、为什么呢？是因为雪好啊，是因为他山里老下雪啊。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带孩子的，或者是他滑雪技术，比如玩公园的，他可能会去，比如说富隆。它离县城比较近、交通比较方便、而环境设计啊都特别好、还有一层都是乐高乐园，带着小孩去玩乐高、 亲子的 是、 哦，那儿还有乐高呢， 对 哦， 所以每个学场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像您的话我觉得 我就那个参观一下、 每个学场都能去，就是出去到吧 每个学长都能去， 不挑， 不挑， 看学长接不接纳你。 没有关系，你去哪儿一样的，反正不用管， 反正都在出级道嘛，没关系的 啊。所以这每个学长，我发现这每个学长就像一个人哈，他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那个，他可以接待不同的朋友。 对 、比如说万龙，他的性格就非常明显，因为万龙的老板他是一个滑雪发烧友，他所有的就是衣食住行吧，都是站在发烧友的 角度去考虑的。 比如说你等缆车的时候，哎，旁边一包纸巾，因为每个人等缆车，然后哎呀冻得流鼻涕流眼泪，哎，也弄一张纸巾，哎，擦一下， 这么贴心。 对，然后吃的就是如果是比喻成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万龙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中年的一个帅哥 贴心大叔。 哎，你看你们俩称呼不一样。哎，就是大叔，帅哥也会慢慢变成大叔，是吧？就是他是这样一个很贴心， 对，特别贴心，但是是偏专业的那种， 专业的，有保障的。那还有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比如像富隆吧，富隆它是一个家庭度假的一个乐园，它吸引的人群特别的细致，比如说有一群单板玩公园的。都愿意去富隆， 这旁边这个就是单板的吗？ 不，单板，但我不玩公园， 这是落叶飘选手，是不是？ 公园是那种有点像，就是公园，我觉得更极限和更技术流一些， 就一个 更难。 什么？ 就像公园滑板一样，它会上跳下蹿，然后去找一些那个墩子，然后上上下下。 这个你今年冬天就没问题了 啊？不。 就我们嘛，我们都其实都可以飞上去，飞包飞上去，但是怎么落地就不太保证了。 太难了，对。 刚才你就说富隆它是， 对，它是适合这种单板公园的爱好者。 是因为它地势更加复杂吗？ 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地势不复杂，所以它专门修了公园。 哦， 比如说你要是，更 fashion 一点的，你可能会去太武或者云顶。太武云，比如说太武，它有星巴克。 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是个新 颖。对，然后云顶呢有肯德基。 昨天说什么来着？ 星巴克和麦当劳，不要听错了。 停车停在了另一家快餐店门口。 对对对， 还有一家不愿意了。 是，所以就好多好多喜欢，比如说小镇生活的， 嗯， 他们可能会去泰晤，去云顶，然后比如说泰晤，它有好几家四星五星的酒店。 哦， 你可以在那里边，然后就不用下山了，就在有购物街， 嗯嗯， 什么都有， 嗯， 还有电影院， 直接就一站式了。 对， 嗯， 比较适合很多南方的客人会去。 哦， 然后它的设计又特别的欧美风。 嗯嗯， 是， 嗯， 好多人去云顶朝拜。第一是咱们习大大不是去过吗？ 嗯， 然后2022年的时候，它又是冬奥会的主办场地。 哦，云顶是这样一个。 对，所以好多人去。朝拜一下 云顶是不是就是那个袁一原来去的那个？ 对，就是我去过的那个学长，就是我唯一在崇礼去过的学长， 就是我们看到拍照那个晒朋友圈的， 晒朋友圈 的，然后过两年就没有了。 对，他再也没有晒过。对， 就那个学长， 我去过两次， 一次 去过两次。 哦，两次， 嗯，两次。 嗯，现在他是冬天的时候会也吸引一波玩优池的。 那是什么 啊？ 啊，你不知道优池吗？ 我不知道。 叫 又来一个啊？ 其实叫什么？半管。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队的优槽选手都非常厉害， 优槽啊， 对， 优 槽， 嗯， 比如说张雨薇， 哦，就这个意思， 对，刘佳宇，蔡雪桐，他们都是优槽选手，现在国际上非常厉害。 哦， 嗯， 所以这个地方， 对，他是崇礼唯一的有优槽的。嗯， 这个越听越专业了哈。 对对对对对， 我听不明白，大家能明白就行。 对，这是把就是崇礼的这几大雪场大概跟我们分了一下类， 而且像人一样的分了个类。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对应的选择。 对，如果你是星座爱好者，你可以去翠云山银河雪场。 哦， 这还不一样， 它 有趣味的是吧？ 是，它每条雪道都是以星座为 命名的， 好玩好玩， 还有主题的意思。 对对对 对，这个挺好玩的。 嗯，今天让若帆呢跟大家讲一讲他眼中的崇礼，作为一个在好几年前啊，就已经进入到这个白色世界啊， 滑了一嘴的好 雪。对，这么多年肯定还是有很多经验，包括他对大家选择这个雪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规划和指导，我觉得我们听一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实时的互动一下。 对，我们欢迎更多还没有进入白色世界的朋友们一起加入这个雪的世界哈。 对， 比如说这个上哪个雪场教练更好呀，然后对吧，东西比较好吃啊，包括雪票怎么买更合适啊，这些细节问题都可以来提问。 也可以关系到美食是吧？ 当然关系到， 怪不得你爱滑雪呢。 啊，对，主要是为了去吃是吗？ 对啊， 滑一场雪，然后一个雪道被我吃饱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随时来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情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决定，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落一斤也不能相信。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请到的是滑雪联盟的翟若帆，再次欢迎若帆。 大家好。 若帆说了，这个媒体人，其实当然我们是聊天的说媒体人，但是对于大家来讲，媒体人呢就是帮大家去探探路， 对， 是吧？啊， 先行做第一波、第二波， 没错。 其实大家都是媒体人，因为有朋友圈 啊，对吧？自媒体是吧？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你知道现在 是 大家都更愿意相信那些没有什么 title、 没有加微的身边的朋友们来推荐。 嗯，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能够先行在若帆的这个辅助下能够挑到更适合你的雪场， 嗯， 然后你身边的朋友肯定是跟你志同道合的嘛， 嗯， 口口相传。 嗯， 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测试，就是看看若帆能不能让袁一京东重返雪道， 京东重返雪道 啊，不是京东啊，是京东。 对， 今年冬天， 今年冬天。 刚才说过了，在这个滑雪的季节当中，可能很多人去了以后，还是如果像我一样，或者比我稍微的好一些，就是初步的已经有了滑雪的基础了。但是去了崇礼，我们一看啊，这个那么多的雪场，选择起来可能也会有自己的难处， 选择恐惧症，对。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一些雪场它的一些特征， 对。但是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了，齐峰他说滑雪这辈子不可能了，冷的程度比媳妇儿更可怕。我觉得这属于就是他可能装备没有到位，因为真的你在北京的雪场，对，你在北京的雪场滑雪和在崇礼的雪场滑雪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个温度，不是一个季节的。 啥意思？那边更冷呗？ 那边真的是更冷， 对吧？ 但是你只要但凡把装备准备齐全了，其实滑雪一定是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没有媳妇儿可怕的程度的。而且其实是会完全会出汗，很热， 对， 非常热。 哦，真的吗？ 装备很重要。因为本来滑雪就属于一种极限运动，所有的极限运动装备就都很重要。 对，所以刚才说到那个叫什么崇礼黑化，其实在滑雪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大家滑雪是不戴头盔的。 先是就是雪具，肯定都是以租的为主，雪具和雪服。 但是这两年就是。这两年雪场开始查头盔，所以又一个黑话啊，查头盔其实就是工作人员看，对，为了你的安全、 哦、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安全意识越来越高了，自己就会戴头盔、 嗯、 我不戴头盔我都不敢上雪道。 现在确实就是查起来就肯定是会查的，只要你不戴 就 不能上那个、 过去就是 没 随便戴个帽子就行了， 就 戴帽 子、 啊、好多人是觉得头冷、哦、所以戴一个毛线帽、 哦、 对、 嗯、它其实起不到那个防护作用。 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我也没有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头盔丑，我就戴了一个我觉得好看的毛线帽， 为了发朋友圈 就上了， 很危险、啊、 对，上了北京那个京郊的就是滑雪场、嗯、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查呢，很多年前、 啊啊、 对， 戴1314年的时候， 太幸运了，完好无损呢、啊， 完好无损，没有缺块的，因为那时候雪场人也少，然后呢也是初级档， 对，现在好多鱼雷， 鱼雷， 哎，又一 个黑话来了，嗯、 就是你在那儿，这个比如说就滑着或站着， 你正常的、啊、 就一个比如说初级选手他刹不住车， 啊、 下来了把你撞 到， 鱼雷，嗯， 飞来横祸， 飞来横祸。 所以说为什么你在雪道上，如果你自己摔了，你不要在那儿磨叽半天，哎呦喂，起 不 来，不 要这样， 你得赶紧撤，就跟你在路上发生了剐蹭事故一样，拍完照赶紧挪车。 哎，你怎么看到了我那一幕呢？ 你撒娇呢是不是？打滚呢、 嗯哦、 在雪道中央停留是个非常危 险 的事情， 危险、 嗯、 赶紧要挪开， 赶紧 挪开， 是的、 嗯、 对、 嗯。 所以除了这个安全的护具，除了头盔以外，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有什么 穿在里面看不见的那些护具也很重要， 也非常重要。 里面还有看不见的护具， 有很多看不见的护具、 嗯、 对。其实比如说啊，有那个叫护肘， 嗯 嗯，护膝、 护腕、护膝、 嗯， 有的甚至就是直接穿上一个护甲， 对， 护臀， 对对对、 哦、 对，然后就 是感觉上战场了。 护臀、护膝、护肘，其实都特别必要， 对， 嗯， 这些容易受到伤害的， 对 对。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左膝盖其实就偶尔会疼，是因为那会儿，刚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师傅敲我什么都摔出来的， 嗯， 所以现在摔的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后遗症的。 所以刚开始大家开始学的时候、嗯、教练都会教你怎么安全的摔跤， 对，最好比如说刚才那位听友他说、 嗯、 哎呀这辈子不可能滑雪了，其实没那么可怕、 嗯、 最好的就是你前几节先请个教练， 就别自己先瞎滑， 对，他会教你怎么摔跤啊、嗯、或者是安全的摔跤，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可怕、 嗯、 循序渐进的去， 嗯， 但大家很多人说我朋友那个滑雪我不用请教练，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个很残酷的事情，因为在粉雪面前无朋友 啊，对对对， 那些喜欢滑雪的人一看到雪这么好，谁要教你啊，赶紧 一 溜烟就没了， 早就一溜烟没影了， 对啊，没朋友的。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些像保护措施，包括一些保暖的措施， 对，保暖措施，其实他如果要去崇礼的话，是一定要买那个面罩的， 对， 是因为防风嘛， 对，要不然吹你的脸都吹木了。 是，还有就是你滑雪的时候，你的内衣也很重要， 嗯， 颜色什么不重要啊， 嗯、 就是那个保暖、吸汗、 嗯、 透气， 嗯。 这些速干衣非常重要， 嗯，然后最外面的那一套雪服，如果你要自己买的话，其实它那个防水的级别也是要关注， 对，防水、防风、透气又保暖，所以为什么滑雪服那么贵？一套差不多几千块钱， 那面料其实是有黑科技的， 是因为它的科技非常的高。 对， 反正户外用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都便宜不了。 我看着没那么好看，就那么贵， 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因为它是 用 的科技啊， 还是实用性、 嗯， 就它更能对你起到保护的作用，还是最重要的，好看是次要的， 对， 是、 嗯，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呢，乐乐问了一个全家一块去玩的选择，他问有没有适合一家老小玩， 最好还有温泉， 这个问到了，最好有温泉， 嗯， 有温泉的话，如果只是在崇礼的话，建议去富龙 啊， 富龙。它是嗯，其实崇礼整个没有温泉，它是一个就是泡汤， 嗯， 泡汤富龙就是汤印，然后一家老小离县城又近，然后小孩还可以去玩乐高， 嗯， 雪道又不是特别的难， 嗯， 又非常宽，所以富龙还不错。另外一个就是泰武也有这个泡汤的池子， 嗯， 而且泰武就是你可以你自己去滑雪，让老人和孩子就在小镇里逛逛街， 嗯。 听听还有什么 演唱会什么的、 哦、 啊，音乐剧、 嗯、 这都可以、啊。 哦，现在那边那么热闹呢？ 是啊， 不仅有体育运动的安排，还有文艺运动， 所以这就是说， 文艺活动 每一个人可能不同爱好，刚到那儿自己玩自己的都没问题哈。 对。 那如果刚才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嗯、 不是崇礼的话、 嗯， 你建议在北京周边还有什么地方？适合这位乐乐朋友提的有温泉、啊、 南山、南山、军都山都还不错。 嗯 嗯, 嗯，尤其是南山是基本上是所有滑雪者的，就是叫什么天堂也好，或怎么样， 嗯嗯、 非常好。 嗯、 他的因为他的创始人也是一个滑雪极度的发烧友， 嗯 嗯， 所以他的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你滑雪，然后滑雪度假。 嗯， 因为现在滑雪不只是滑雪，它是一种生活嘛，度假方式、 嗯、 生活方式， 嗯， 所以这个也是极力推荐的。 嗯 嗯， 这个除了崇礼之外，刚才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之后，就发现其实要选择的地方丰富的这个种类， 对， 这选择性太多了。因为北京周边，我前段时间刚好采访了一位这个雪场， 嗯 的，应该说创始人和设计师、 嗯、 啊、 嗯， 他很厉害，张太成。 嗯， 他呢是在那个南边。现在我们知道南边啊，这个滑雪场其实是很少的哈、啊。 嗯， 南边因为地势的关系嘛。 嗯、 但是雪都现在有一个叫雪都滑雪场。 雪都。 对，他这个非常厉害，他造出来很多那个地形 坡度， 坡度啊。他就是讲到说，因为很多雪场啊，北边的很多雪场都他是参与设计的，所以他是很厉害的。我们就提到这些雪场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只有一种选择或者只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啊。其实北京现在这个雪场的增加的这个 非常多， 对，速度也很快。 嗯 嗯嗯。刚才说到这个滑雪的问题呢，也说到啊，去崇礼这些年这个越来越方便。 嗯哼。 去崇礼呢，有很多人呢可能不同的目的，我们刚才说了。专业滑雪这是一方面，另外更多的人呢可能还要去 亲子娱乐， 对，这个娱乐包括戏雪，这些可能都还是大家的选择。因为带孩子，你像我知道原因，为什么在这两年他滑雪的这个事情一下耽误下来， 就是 确确实实因为孩子的原因， 被孩子 这没有办法。但是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带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啊从小开始接触雪场。 对, 对, 对,、 嗯 对 这个， 我刚才还在跟若帆沟通，因为孩子现在两岁两个月， 是不是适合？ 等到三岁，我觉得我就有信心让他站上雪板。 哎呦，这个真 是，因为去年我已经带他去雪场、嗯、南山，让他感受过，但是还没有站上雪板，只是在亲子的那个游乐区，让他先感受一下雪的状态。 孩子其实对雪天然，他应该是很 他是有亲近 的， 尤其是当我同龄人在身边的时候， 嗯、 他是很愿意融入的。 嗯， 是我曾经看到一小孩，然后可能是从南方过来的，两三岁、三四岁，看到雪整个人呆了，然后开始大叫，就兴奋的大叫，没见过 ， 特别可爱。 真是这样、 嗯， 你说来广东的朋友 是吧？ 是啊， 从来没有到 海南的朋友， 对，从来没有。在北方都过个冬天， 是啊， 一看见雪就不得了。 对， 嗯，所以孩子，若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大概刚才袁一说三岁，他就希望孩子要在雪场上哈可以开始了。 嗯、对， 那一般来说，咱们多大的孩子现在在雪场可以进行？ 严格意义上来说，小孩其实三岁之后就可以正式的开始滑雪了。 嗯， 三岁到五岁，建议一般都是先学双板，因为它的平衡度嘛。 嗯， 因为单板是两个脚都在板子上。 嗯， 但其实现在如果你只是体验的话，其实都无所谓。 嗯， 就是包括我上次去挪威、奥地利，他们当地的小孩一岁几个月就扔到雪地里就开始玩了。 就他们家就住在雪场了。 就经常不是看到外国的爸爸带着孩子自己滑着单板，然后把孩子背在身上，然后扔来扔去那种，就挺危险的啊！不建议大家学习哈，但是你能看出人家接触的那个早的程度。 对，其实你可以带着小孩先去雪场， 嗯， 摸一下雪呀，然后放到板子上拖一下呀。 对对对， 因为现在小孩的单板是有绳儿，你可以拖着走的。 哦， 嗯， 刚才这位朋友一直在叫依依是吧？这位朋友， 嗯、 他说。他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要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小孩啊学起来更快。 嗯， 他就问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更快更容易。 他对，因为他不惧怕摔跤，因为 重心低， 重心低， 对 摔了也不害怕， 摔不疼。 是， 对， 长大个儿有的时候也不好。 对 然后好多大个儿一米八几的，然后学单板，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嗯嗯，因为小朋友一定是，如果你和你的孩子都是零基础， 嗯、 一个起跑线上学的话，他一定超越你。 对， 哦， 就算我这样的，现在二把刀的，三把刀吧， 三把刀。 等我，如果我今年继续不练，等着明年我跟我孩子一块上雪场，他也一定会超过我的学习速度。 嗯， 我很有信心。 对， 嗯。 一继续在提问，我们还是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初学者一定要在雪场请教练吗？ 我建议一定要请， 挺有必要的。 首先你得装备先都准备好，你头盔肯定是要的，护具的话，如果你双板，你要是不是很担心